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第三節，咁啊，頭先睇到嗰段片段咧，我哋應該封阿唐英年先生做先知，唉，因為佢而家講咗説話， 琴日有個白走埋嚟，唐英年話佢會出防暴隊噶啦，你聽咁啊， 佢唔係唐英軍， 佢唐英年話佢出防暴隊係當年，當年即係2003年 嘅時候，咁就話咧啊，始終有香港會出防暴隊嘅。咁其實當其時佢講呢個説話咧，我覺得唔需要否認嘅，講咪講咗咯，係咪嚇？又唔使死嘅，唔係使乜咁驚啫？咁但係呢句咧，竟然成為簽語啦，係嘛？咁所以日後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緬懷阿唐英年先生嘅，就係大家可以有想像，如果當年係即係如果係佢做嘅話，咁今日香港係變成點咧？咁又另外一個如果嚟嘅。咁呢次可唔可以俾我講少少嘢？ 係啦，得啦。 嚇，咁啊事完咧， 但係佢突然間出嚟，啲人話佢騎劫啊，想調翻轉啫，人哋騎劫咗佢，而家想騎劫人哋。 唔係喎，嗱，你講呢樣嘢好，即係有少有趣喎。因為點解咧？當晚咧，即係我在場啦。咁就嗰個場地就好大嘅，但係唔知我點解七驚無神，我行去司令台一邊，我冇預定佢噏嘢，但係我去到大概十分鐘到，佢即係出嚟宣布啦，就話即係呢個佔中運動就正式啟動咁樣。咁當其時我已經有一個好奇怪嘅感覺，就係第一樣嘢講呢班人嘅時候，咁跟住有兩個人走咗上去，其一就係李柱銘，第二個就黎智英。咁我心裏邊已經有疑問，就係呢兩個人同成件事有咩關係呢？咁樣，尤其是特別係阿黎智英啦。咁有位朋友咧就走嚟問我，因為見到我喺度嘛，咁啊唔怕，即係開埋名咧就係阿 Kelvin 啊 ，Regis 先個 Kelvin， 佢問我即係成件事點，咁我即係同佢講樣，我同佢講，你可以引述我講呢句話，就係成個運動俾戴耀廷 hijack 咗。咁點解佢咁講咧？嗱，呢個講法咧，其實當其時嚟講咧，我諗絕大部分人都唔同意嘅。但係事後咧， 港大學生會嘅學院發表聲明就係話佢騎劫，好撚可恥，有冇睇到啊？冇人留意呢啲嘢，再 post 上嚟睇下。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學院， 係啦。咁、okay? 我嘗試比較中立啲去講呢件事啦。咁因為即係你第一個反應梗係話，喂，佔中運動係戴耀廷最先喺年幾之前一篇信報文章走去發表噶嘛。但後面跟住就出現好多波折，佢自己講嘢都前言不對後語，可能有陣時係180度轉變，有陣360度轉變。咁去到嗰個情景咧，即係當日我去到嗰個情景係點樣咧？就係、是。前兩日到咧，其實喺入邊係相當之艱難嘅。啲警察入邊衝嚟衝去，啲便衣喺入邊搞嚟搞去。其中一個我當現場見到嘅就係當喺人喺司令台噏緊嘅時咧，就有一個懷疑便衣嘅警員咧，唔應該係懷疑啦，即係直情係啦，就衝咗上台，跟住想箍個條友走。嗱，呢個完全係不合法嘅活動嚟嘅。跟住另外一啲咩咧，就係啲便衣又走去呢、這個即係嗰啲音響嗰度或者電力個想拆咗啲掣咁樣。其實當其時嗰個情況係入邊好緊張嘅，即係令到你哇成個人好煩。但係好處地方係咩？因為好多學生喺度，絕大部分正如頭先要問講，90%都係後生仔。嗱喺呢個 situation 度，不斷有人嚟緊。咁其實當其時，如果戴耀廷唔做一個明智嘅決定咧，去宣布啟動佔中嘅話咧，事實上我見嗰呢個街頭嘅佔領運動咧，都唔會因為佢唔宣布而唔會出現。事實上係一定會出現，係因為入邊嘅呢啲氣氛或者呢種咁嘅壓力咧，令到所有人其實已經覺得呢個運動已經擴散出去。咁所以如果我從呢個角度睇咧，事實上咧，戴耀廷係 hijack 咗今次呢個運動。咁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咁跟住李柱銘又上去又講，上去又講。咁你知唔知佢又係講咩？又係講嗱，而家咧即係呢一個民主香港要爭取民普選咧，係不單止對香港好，亦都係對中國好。咁點解中國即係要對中國好咧？就是、因為佢啊，即係落實咗呢個一國兩制啊，同埋呢個基本法同嗰啲中英聯宣明。呢、這個基本法咧就係廿幾年前啦，鄧小平咁喺度講，一路係講呢啲嘢喎。嗱，我覺得佢譬如佢呢類咁講法咧，事實上唔係話佢突然間喺嗰個情景之下。是自發諗出嚟，事實上你聽過係幾個禮拜不斷講啲嘢嘅，即係換言之，到嗰日嗰個階段，我唔知佢今日點諗啦。佢仲希望繼續成為呢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嘅一個政治嘅橋梁。咁啊，後邊嗰位仁兄阿黎智英啊，即係深入接受記者訪問啦。咁 anyway 咧，就係而家喺嗰個情景咧，你見親李柱銘一定見到黎智英。 孖公仔， 孖公仔 ，Tracer 真系变咗 吓，系呢啲唔讲啦。咁嗰啲就好简单，就话其实而家成个去到呢个阶段咧，我谂以黎智英为首嘅泛民咧，到依家都仲想将成个运动 spin 去佢嗰边。咁但系已经冇办法啦，我可以话俾你听，预言呢、這个呢个咁嘅幻想咧，到今日已经系唔可能再实现嘅，因为成个呢啲占领街头嘅运动咧，个性质已经系由群众自发，系冇一个人，冇一个魅力型嘅领袖，冇一个魅力型嘅政党，而家可以左右到呢一个运动嘅方向， 冇人可以控制呢个运动。 剩得落嚟嘅问题咧，就系过咗呢三日。听晚我谂系高潮，因为后日系假期。呢三日之后点样？ 呢三日而家睇下可唔可以持续落去咯？ 呢三日一定得， 系嘛？睇个情况就应该得咯。 但系如果你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情况之下咧，你出而家领导入边有影响力嘅人讲出一个好实、好硬正、好 concrete、好清晰嘅目标，咁到咗呢几日之后咧，大家又会出现一个。冇方向嘅情況，所以咧，阿翁文頭先講咧，大家必須要記住嘅就係而家 immediate 最切，即係最喺呢幾日係應該積極提出嚟、全面提出嚟嘅就係689應該立即下台。 呢個最低要求嚟嘅應該 係啊，而且呢個係好清晰，因為如果你講話嗰個政改諮詢嘅問題，嗰個係出年嘅事嚟噶嘛，即係講個討論嗰個政改否唔否決啊，或者再唔知諮唔諮詢嘅問題，嗰個唔係而家即刻要做到嘅嘢嚟噶嘛。如果你等嗰個就係、是、哦嗰一輪啲群眾嗰個熱情又散咗，而家唯一你可以令到個群眾嘅注意力同埋佢個情緒繼續係高漲嘅話，就係要求梁振英落台， 冇第二個選擇， 冇第二個選擇。 咁即係會唔會即係中共見到佢而家咁啊？搞到一劈屎咁， 出咗嚟讲嘢啦，充分信任梁振英嘛。咁而家呢个讲法应该倒转嚟听，佢系充分唔信任佢。 外交部发言人 系啦， 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啲记者问佢嘅时候，充分即系信任呢个特区政府就依法处理。 唔系收钱都冇得有问题噶，充分都唔够噶。而家呢个处境， 咁就 诶，信任梁振英， 即系反对任何即系呢个不合法嘅乜乜咁样呢啲。咁但系呢啲系套语嚟嘅啫，大佬系咪先？ 咁佢講呢句説話，即係話佢都知道而家好多人唔妥佢啊嘛，或者呢個已經成勢啊嘛。咁但係頭先一個咧，即係我想阿鬱敏咧，再講多少少啦，就涉及到呢個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呢個問題咧，要有幾多人先可以做到咧？ 唔使噶啦，而家佢主席有权召开噶啦。 即系而家系与阿曾玉成入边。 系啊，佢有权噶啦。 哦，如果曾主席想踩多个两脚，都应该咁做嘅，真系。 有权噶，而家系。 系嘛？ 佢有权，因为咁而家形势咁样，系咪？梗系有权啦，系咪？ 咪以在情在理，而家立法会无论咩党派都面对香港而家呢个重大危机，有史以嚟嘅危机咧，系呢个系常识嚟，一定要开个会去佢谂紧点搞啊嘛，同埋唔可以俾个政府乱嚟噶嘛，而家。哇！我嗰日琴日。在中環，我問嗰啲人點解會放出嚟彈，佢其實冇原因放出嚟彈根本。 唔係冇，唔係佢，有啲人話喂應該有個指引喎，咁佢根據咩指引嚟放呢啲催淚彈？當時係危險到咩程度啊？ 冇人衝啊！嗰陣時係冇人衝噶。 唔係有人衝都係大佬喺嗰個即係天馬道嗰度同佢衝，但係嗰陣時已經放緊嗰啲大大碌嗰啲胡椒噴霧噶啦嘛，已經 係。啊，仲有一個我要講嘅咧，咩咧？就係我行落去喺中環大個和記大嗰度啦，啲防暴都係咩槍？我同佢嘅距離大概5.5尺。嗱，我想問你個原因喺咩條件之下，呢啲防務隊係拎支長槍出嚟啫？ 唔知，即係梗係要為你掟汽油彈啊，或者 嗱、 啊， 你講佢冇汽油彈嘛？而家冇掟汽油彈嘛？做咩？嗰個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除咗亂掟呢、這個催淚彈之外咧，就拎嗰啲槍出嚟咧，係令到啲市民就算冇參加造反咁。我唔明白啦，即係收尾嗱，即係我眼仔有啲同學都同我講啦，喂咩出咗通告話會可能會開槍喎，咁我睇又係喎，佢呢個快嗰塊嗰個 band 出嚟就話，即係有可能係開槍，咁收尾嘅解釋就話嗰塊板其實唔係俾 兩用嘅， 唔係俾前人睇，係俾係啱啱佢退咗， 但 後 來後 邊嗰個 都 喂大佬， 佢後來都收到嗰個面向前嘅啦，已經係 唔係我諗我真係無針啲失嘅，但係佢真係拎咗支槍出嚟啊嘛，大佬。 同埋長槍其實係， 我就真係想嗱，你將來咧，你喺立法會度應該係問一問呢單嘢嘅。 唔係佢。 琴日嗰個係乜嘢 situation justify？ 立法會嘅即係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嘅時候咧，應該會有啲議員提出呢一個議題嘅，即係講即係警方喺呢一個九二八啊處理呢、這個 唔係我係近距離睇到嘅，即係當然唔需要我睇到啦，因為呢個已經喺上網上睇到咗圖片啦，但係。事后而家讲翻嗰支系雷明登散弹枪，咁入边究竟系咩嚟呢？系子弹定还是橡胶子弹呢？ 应该橡胶子弹。 正路橡胶子弹。 唔好应该啊，真系佢冇讲，从来点解唔讲清楚咧？香港从来有乜嘢 situation？ 除咗六七年暴动系 justify， 你拎而家支呢啲咁嘅雷明登长枪出嚟走去对住个市民咧？ 当年世贸有冇咧？嗰阵时嘅警察 冇， 吓？应该都是催泪弹嘅啫， 催泪弹冇嘛？唔系呢个问题。 枪嚟开催泪弹嘅，吓紧嘅意思。 唔系， 梗系唔系啦。 射催泪弹啲枪系大碌好多嘅， 系啊， 就唔系咩切嗰啲咁嘅。 唔系嗱，有啲错误嘅理解噶，催泪弹可以射死人噶，如果你中咗个弹头嘅话，橡胶子弹近 佢嚟，佢催泪弹佢应该向上。 系啊，应该向上射，因为睇到系向住啲人射啊嘛。嗱，呢个成个讲咧就系点解今次成个问，即系呢个情景咧？有好幾個因素令到啲市民同埋國際傳媒出現一個咁即係極即係一個咁強烈嘅印象。第一樣嘢就係、是、你喺而家所有相入面，無論啲左部點抹黑都好，你係揾唔到一張相係啲市民同個警察衝突，一張都冇，即係打交啊嗰啲掟咁多人走去中環示威， 有冇警察受傷？ 冇警察受傷，不過有佢有講話就有人被支遮篤傷咗。 哦、因为啊，叶刘淑仪都话枪遮都系武器嚟，大佬遮我哋遮你啲胡椒喷雾噶嘛，大佬准备咗大量嘅遮啊，老实讲，遮啊我哋遮呢个胡椒喷雾噶嘛， 唔系咁就算如果你俾支即系督亲，就唔系证明支枪有支遮有巨大杀伤力，系咧警察体能唔够，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嗰啲咁嘅催泪弹咧，系唔应该用咁嘅方式射向群众，同埋无警局系嘛。第三就是究竟为什么会拎啲长枪出嚟？警方的内部指引是有没有讲明在什么条件之下去做出嚟？呢啲全部咧係， 唔係呢啲喺立法會要問嘅，喺保安事務委員會要問 佢嘛，係嘛？ 雖然問咗都等於無問了咧，佢都係嚇要解釋，係嘛？就係咁，佢冇得唔解釋噶，佢冇得唔講啊，係嘛？ 所以簡單一句講咧。就是整個運動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出現一個這麼大的轉折，令到這麼多市民增加呢？是因為以曾偉雄為首、秃鹰為首的警方，在處理今次的一個對付群眾的抗議裏面，手法極度拙劣。這個極度拙劣呢， 全錯的， 全錯，甚至呢我覺得是影響到北京領導人對香港警方執行這些能力的判斷。 咁咪大鑊咯，佢整啲解放軍嚟啦，可能 冇用， 武警啊，佢話 武警啊嘛， 有個北京學者話可以用啲武警落嚟都得嘅， 冇嘅。咁 咪如果你去到呢個地步就係預皆亡咧。 你低估咗香港嗰個能量啊！你香港咧，我哋好多次節目咧講樣啊，香港嘅情景咧，你想再次喺度即係再做一次六四咧，係完全唔同嗰個效果。因為第一樣嘢，嗰件事拎做一次；第二樣嘢，呢度係香港。呢度係一個開放社會，呢個國際化城市。呢度有咩事呢？全世界一分鐘之後已經知。所以你處理香港的問題咧，你唔可以用以前北京嗰個思維去處理。 唔係你唔得嘅，而家嗰個互聯網通訊咁發達。 係啊， 你而家睇到點解會咁多人啫？係嘛？除咗大家睇電視，睇電視佢唔會睇你電視講乜嘢。 唔會噶啦，你 TVB 而家冇呢個爆揚，同埋你發唔發一樣嘢啊？呢幾日地鐵咧，係99%人咧都係做咗低頭族嘅。全部是看手機的，這幾天我是看完的，你幾電視 不用看電視而已， 不看電視的， 看手機， 是啊， 還有些海外那些是看手機，是吧，那就知道香港的情況很清楚的，還有呢，你互聯網裡面呢，他那個報導呢，或者互聯網，即是那些人 post 那些東西上去呢，他是還比較深入一點的， 是啊， 你看報紙呢，因為他篇幅有限，是吧，如果你說看電視又是篇幅有限，是吧，你就算那些24小時播新聞那些，他不斷重複，是吧，所以基本上就即可以說這個新媒體發揮的作用是很大的， 仲加多句民間媒體啦，係嘛？你而家見到， 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噶嘛？你讀媒啦，係咪啊？呢個 show read 啦，咪好多噶嘛？係咪先？ 點解你今次又唔講我嗰份咧？ 我就係本土新聞啦。我 成日讲俾你闹咁，讲啊，成日讲俾你闹啊嘛。 咁仲有好多嘅，你就算而家你自己 Facebook 上面你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嘛，系嘛？所以今次咧呢、這个运动好有希望嘅，但系唯一一样嘢咧，必须喺度即系同大家有一个警觉，就系唔好将呢个运动咧嗰、那个动力同埋嗰个方向咧模糊。你一借咗咧，你又系要等下一次噶啦。今次系发挥得很好嘅。 咪而家咧，即系老实讲啦，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当然我哋会因为今次啲学生。同埋啲群眾啊，即係自發啊，呢、這、一個所謂街頭嘅佔領咧，即係發展到今天咧，即係係好鼓舞嘅嚇。咁、啊、但係當然我哋都會係有憂慮嘅，係咪？咁你跟住落嚟，如果個政府繼續嚇、冥頑不靈，屌佢又唔回應嘅，咁跟住發展落去會點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咪？咁即係呢個亦都值得大家去思考啦，係咪？咁但係即使係咁。冇人可以代表啲群眾同政府去談判嘅。 好，咁啊，呢啲咩普選聯啊、泛民啊， 冇人即係嗰啲咁嘅所謂泛民主派又好，或者其他啲即係政團，你只能夠根據而家目前嘅客觀情況，而家嘅局勢，你係去同政府向政府施壓嚟嘅啫，而唔係。作為談判嘅籌碼，嗱呢啲就係我籌碼嚟嘅，呢啲我人嚟嘅，我叫佢行一行啊，走 啊， 冇可能嘅， 點解會仲 係冇可能嘅，係咪？因為你係唔可以有任何嘅承諾嘅，咁你談咩判啊？係咪先？即係你當年民主黨真係同共產黨談判，佢起碼佢 我揸住咁多位， 我揸住咁多位，仲有就係話，喂佢有籌碼喺手噶嘛，啱唔啱啊？ 啲人聽我點啊？ 仲有就係佢反對五區公投啊嘛，呢、這個都係有得談判嘅其中一個理由嚟噶嘛，係咪先？咁你而家你嘅籌碼唔係街頭上嗰啲人，因為冇人會聽你哋講，係咪？冇人會聽我講，都冇人會聽你哋講，因為講埋 OK， 冇人會聽嘅，即係而家個形勢就咁。當然而家每一笪地方都有可能，而家開始慢慢有啲議員走去啊講下嘢啊咁樣，甚至乎開始有啲交論出現啦，我都覺得冇所謂。如果你問我，係咪？有啲人話：喂，屌呢啲迅速交化，我覺得冇所謂，只要你夠人多。繼續坐喺度咁就得噶啦！話知佢繼續播海闊天空，繼續喺度講啊，俾啲掌聲自己咁都冇所謂，我覺得係咪？呢、這個都唔係問題，各方嘅人啊，你去幫啲學生。或者幫啲群眾打氣，我都覺得係冇問題嘅，係咪？或者你發表啲交論，有啲人話啊，呢個黃碧雲喺度講民主回歸啊，又喺度屌啦，冇乜啦咁樣，我咪有句講咯，屌呢啲人唔會聽入耳噶嘛，係咪？ 至多唔 hurt 你啫， 唔 hurt 你之後俾面，你咪俾你繼續講咯，係咪先？如果你再講得離譜啲，就分分鐘俾人 hurt 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又好簡單嘅，每次去到呢啲地方，我最多講三四分鐘，我就收工噶啦嘛。我唔會講多嘢，唔會長篇大論噶嘛。即使有人渴望我講長啲，我都唔會講長啲噶嘛。即係打下氣，叫大家小心啲，係嘛？唔好衝動，唔好同人嘈交，咁就咁咯，係嘛？咁亦都強調呢個真係一個民眾自發嘅一個運動嚟噶嘛，係咪？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政府你冇得清場噶嘛，現階段嚟 冇噶，冇得清場。 所以今晚大家可以睇嘅嚇，即係佢又俾你瞓一晚。系嘛？咁聽日就啲人要上班 咯，唔係聽日，因為你學日假期嘛。 唔係你聽朝咧，就會聽日會散咁啲人嘅。OK 啊，咁但係到挨晚咧， 又多翻， 又多翻啲人噶啦。嗱，呢個一定噶嘛，係咪先？咁可能你即係少翻啲人嘅時候，咁佢有啲地方佢封咗佢，係嘛？唔俾你喺度，咁都有可能啊。咁但係香港好大噶嘛。 是吧有些地方都未去呢 啲繁忙街道是吧你要廣東道都未去啦。 嗰啲我哋費事講添啦真係吓真係吓吓佢呀嗰啲仲過癮啦真係。咁啊英文咁跟住你點呀個原本嘅行程㗎嘛。 我而家咪要唞下囉行程大佬由朝到晚。 唔係我講你即係跟住呢幾日啦。 跟住我本嚟呢就呢兩日都係有啲嘢要做嘅咁而家可能要改即係 要修訂啦。 要修訂啦。係咪因為點解呢立法會我唔知佢嗰個緊急會議幾時開嘛。 唔係我覺得奇怪其實而家所有立法會議員應該返返嚟香港 㗎。仲有啲未返。 咁咪要翻咯，你都翻，你原本都唔喺今日翻噶嘛。 我嚟今日我琴日翻咗嚟。 唔係，我即係原本你今日都唔喺度噶嘛。 係啊， 係嘛？幾得幾驚啊！話我驚你今日唔喺度，我真係 今日喺度，我 唔喺度。你知唔知啊？有人仲喺我面前啊，話鬱敏喺邊度？鬱敏喺邊度？ 嗱，我好撚多人關心我去邊度，佢咁貴喎。 係嗱，我係咁講嗱，即係呢啲咧，你善意上問想問阿鬱敏，即係佢喺邊度咧？其實我就唔介意嘅。不過如果你話想抽水，你喺當眾你想問我鬱敏喺邊度？而會覺得令到我哋覺得令到我或者鬱敏會好尷尬嘅咧，你又錯估咗形勢啦。因為去到呢個階段咧，所有嘅黨爭、所有嘅黨爭、所有嘅個人恩怨咧，已經係變得好渺小。 冇人擔，冇人關心呢啲。 冇人關心啊！即係你大聲喺嗰個 即係等於林鴻達，屌你諗到成日喺度抹黑我、唱衰我，佢跟住誒唔好意思，所以大家有啲唔啱，借個窩用一用我冇問題啊，係嘛 啊？ 因為我個窩多人啊嘛，咁你借個窩用一用，擺啲嘢落去，咁我冇嗰、那個係一個即係對成個運動有幫助嘅嗰啲消息，咁有乜問題？ 嗱，我講呢句説話， 我哋從來唔會計較呢啲。 唔係，我講呢句説話，我唔係話淨係想， 即係我係屌柒嗰啲人係全部底屌嘅，你明？但我係唔會計較呢啲嘢嘅，係咪？我永即係你冇得計較噶嘛，因為係咪？ 嗯 啊即係你好似黃岸賢嗰啲得閒佢啲屌寫篇文都佢唔撚寫呢個革命家熊仔， 係嘛？ 屌你佢瞓著 㗎嘛，係咪？唔係嗰個商標 嚟。第一大仇人就係佢，第二就黃毓民，咁佢唔講唔得呢個。 我覺得調轉 啊， 我覺得係調轉。 係咩？ 係。 咁但係我覺得佢真係抽啊熊仔水多啲喎。 係你冇花名，會唔會？ 係啊，你冇花名啊嘛，對你好即係重視啲嘅嗱，即係講緊頭先嗰樣嘢。 我冇所謂，又多謝佢重視我啦。 係啊。我就唔係純粹話哦，你即係針對鬱敏。其實我嗰個態度好簡單啫。而家你針對任何人都冇意思， 冇人理你呢啲嘢。 因為嗰啲嘢喺 即係等於今日我見到阿黎智英同阿李柱銘坐喺度，我咪係同阿伯打招呼，我都冇同你黎智英打招呼，我亦都唔會想過去真係鬧你，係咪？即係今時今日呢個時候， 你仲講呢啲嘢， 我真係冇意思啊！我覺得係 令到人哋， 你即係等於譬如我哋而家批評即係佔中三子，佢哋又叫人撤退，一陣間又嚟提早佔中，跟住又叫人撤退，我就覺得好奇怪。咁呢個係就件事，我哋批評 策略問題， 策略問題，我哋又唔係針對佢個人， 係 嘛？喂，你話要提早佔啟動佔中，提早佔中本嚟10月1號、12號，跟住你而家又叫人撤退，係嘛？咁你呢啲係要講噶嘛？呢啲唔係為咗抽佢水，唔係為咗攻擊佢啊嘛，係嘛？而係要講俾人聽，就係、是、你講呢啲嘢係無效嘅，冇人睬你噶嘛。係 啊， 係嘛？ 同埋在場嘅人咧，你又唔好顧咁多人都聽網台，網台間嘅恩怨怨咧，嗰係一筆報咁長，係唔適宜喺幾分鐘之內去話到俾人聽嘅。 講唔到嘅， 講唔到嘅，人哋都唔知道你做乜。 譬如嗰啲五毛黨有心要攻擊我哋咁啊，喺個窩度乒乓咪抽啦，係咪？咁喺我嗰度，我梗係趕你走噶啦，係咪？咁即係咁解 啫。呢啲嚟嘅， 冇所謂。 即係而家到而家。2014年9月29號，你仲熱衷做呢樣嘢咧， 即係好嘥氣嘅。而家第一樣係全民抗爭， 你係浪費你嘅青春。第二咧就顯示你仍然係冇成長到。到依家咧，連啲十幾歲嘅僆仔都成長咗啦。嗱，我再講啦，即係到呢樣，我哋再講啦。嗰晚咧，即係第一時間去嘅時候，有一位家長同我講，佢話佢個女喺入邊唔知點樣，佢好擔心。不過佢係嚟特登都。即係支持，即係成個抗爭嘅。咁我問佢女幾多歲啊？13歲啊。 咁樣咯。 即係今次係俾到大家好感動一樣嘢，就係 今日我係見到好多中學生， 啲13歲或者14歲、15歲嘅朋友，我已經唔可以叫佢小朋友。佢係比我哋呢一代嘅人咧更加成熟。 咁大家要記住咧，我哋呢代人咧係冇資格去為我哋個下一代。去選擇一個咩嘅政制或者咩嘅命運嘅，你係冇權添嘛，係咪？即係啲人成日話要揾人出嚟領導，領咩屌啫？屌咧，逢係嗰啲出嚟領導嗰啲都係壞人嚟嘅，咁家陣到最後都 唔壞就交嘅， 係咪？咁有冇領導啫？我即係好似我今日好似去到一啲場合，有啲唉要問你出嚟帶領我哋，我話唔係啊，你帶領你自己，點解冇同我講呢啲嘢添啊？係咪？即係自從我即係離開即係啲政治組織之後，我已經係決心。即係打彈炮係嘛？從事呢個傳訊工作，大家好多中意問，有啲關心我去咗邊嘅話，咁你上網睇下啦。我哋做好多嘢嘅 ，OK， 每日開好多街站喺度做緊文化傳訊，係嘛？要做網台嘅節目，要寫文章，好多嘢都做緊嘅。我去邊關你撚事咩？ 係，再次講，再次講一樣嘢喺我面前咧。 就不要問阿鬱敏去哪裡，不要問阿鬱敏做什麼，因為我覺得已經沒什麼意思了。現在最重要的事不是黃鬱敏做什麼，也不是我們做什麼，是你自己做什麼。是 的， 是吧， 自己自救，香自己香港自己救，都講完噶啦，係咪？好清楚噶，係嘛？再喺度講嚇，即係我哋啊，期望香港可以影響大陸，有冇發癲啦？係咪？真係係嘛？係咪先？ 係香港有民主，中國有民主，不過後邊嗰個關我撚事啊！屌你真係啊，差唔多啦， 好啊，節目時間到，拜拜， 禮拜四，拜再見，拜拜。